D100 鄭家富黎則粉早晨，星期六好像是冷清一點，今天冷了，好深啊，腹心啊，今早真是去10度，大家小心一點，打鼓嶺3度。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但偽鈔我相信都是一時的問題。如果看數字，官方說現在不是很嚴重，香港來說加起來還未找到只有30張，三張回封20多張，1000多萬張，1900萬張，1900萬張就是中銀。 中銀不止，中銀有1000萬張，即是1000萬張版本，03年，那次報章，03年的版本有1900萬張，有1000萬張就是中銀，才是全世界最低的，其他國家有幾十張，幾百張。不過我們呼籲其實應該大規模有 制度有系統地去收回，如果不收回也不行，為什麼呢？如果很多人有這個03年，因為拿出去用很麻煩，很多人不肯收，廢紙業不懂得用，說真的，不是03年，我想現在的茶餐廈都不會收你，公司都廢，廢紙為什麼怎知道下一批來到可能是另外一個年份的偽鈔，反不如就直接索性不收吧。我覺得金管局應該要 出手的了，是不是應該金管局，金管局那你就叫銀行收回，你不叫那些人都拿回銀行換的了，上一次是什麼時候？2007年，2007年那時候有二三百張，結果都收回了，是02年，那時候說02年的偽鈔，結果都收回了，偽鈔這個就擺在一邊先了，我覺得今天我都想說一下佔中三子昨天那個高調的記者會，就提出 元旦那個有一個用apps和上網的提名投票，當然這個元旦日也是我們公民的投票日，民陣發起爭取普選遊行的同時，和平佔中委託了港大和理大舉辦民間全民 這個投票，這件事其實去年的事，大家記得當時選特首，到最後其實民間都覺得兩個都不是理想人選，其實最適合的應該是留選再來過，結果有一個公投，當時也有20萬人投票，但後來就被人hack了，但也有少許顯示到就算20萬都一定多過1200人投票，這次來說 根據佔中行動說，理論上應該 到元旦的投票最高的容量可以去到 80萬。 即是4成左右，大概一半都未到。那你今天投票，其實分辨不到是哪些是選民和非選民，普通香港人。四成，四分一，25%。所以元旦的民間全民投票的須知，投票的命題有三個，特首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第一個。 第二，特首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第二个。第三个，特首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的元素。这两三条的提名，投票的命题，我相信叶国谦，这个粮粉，陈云毅。 譚慧珠第一、二條都會說yes，第一、二條第一就差不多問媽媽是女人，全世界都覺得是應該，就算不挑戰提名委員會都應該代表性應予提升，除了極端保守，現在可能只是一兩個極端保守才認為不用照搬得了，將選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的組成部分照搬過就可以了，我想普選是這樣說，就算建制派裡面 可能都是那一兩個，以及一定不會成為主流的意見，這個我想都是拿來討價還價。我昨晚聽戴耀廷接受森哥，亦在商台接受李慧玲的訪問，我覺得他都是答不到一些我們泛民支持者的憂慮。第一，如果你只是說英語提升這四個字，想拿一些數據參考是沒有意思。 你沒理由問人家你媽媽是不是女人，要不要參考，沒有媽媽的女人，一定要提名，問不同，但是香港應不應該有普選一樣，建制派都說應該有普選，中央都說應該有普選， 所以是不是應該用代表性應該提升的字眼，有些巨大，涉及到提名委員會，你這樣問回來， 提名委員會應不應該是唯一的提名機構？ 那又有爭議性了，又或者究竟提名委員會現在的組成，四大是否應該由四大組界別組成，只限於四大界別，用一些比較具體來作為有一定的衝擊，譬如提名委員會應不應該由四大界別組成，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說真的，就算我是建制派，我都可以提出異議，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那四大界別，因為理論上當年有四大界別，你原有的概念都是說這四大界別就是所謂廣泛代表性，所謂均衡參與，代表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階層和力量。經歷了16年，整個社會的結構組成，你用社會的角度去講，最對啦，現在中間又找到一個首席社會學家，又去做副會長，你劉兆佳，都可以跟他爭論啦，現在都 那些功能組別都不同了，現在其實你媽媽是女人也好，又或者我真的聽過一些故事，媽媽很不想子女，兒子娶過非洲人的媳婦，如果你想拿一些參考，兒子說媽媽，我娶老婆娶過白人、黑人、黑人 還是黃種人，還是還有很多種人，或者你就這樣很簡單，可不可以娶一個中國人以外的女人做老婆，你要問得具體一點，你准不准娶非洲人做老婆，然後可以用年齡、歲數、40歲，你有少少具體要拿一些參考，令到拿回來參考價值，不是說媽媽我不是應該娶個女人做老婆， 可能有，現在男人還是女人，或者娶個人類做老婆，那都沒有意思的。因為如果你第一條民調的結果，當80%、80萬投票全部都贊成，其實對建制派都不知道，我們都同意，我們都同意是要 例如公司票轉個人票現在連黃國興都懂得說用會籍來投票擴大到去理事將你利益轉為個人他自己是理事他沒有說會員他只是用理事這些就是偷換概念這些總是說出來的他都叫做擴大了所以接著第二條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 這個我又覺得跟第一條也是異曲同工,你都沒有效果。這個就除了極端保守和坦白,那個分坦白,他就會承認,是要篩選,為什麼呢?如果不篩選,就可能選了一些不愛國愛港,還有中央不接受的人,免得守個人,免得中央接受個人,免得人投票之後,中央不委任,不如我們守前門。 是要篩選的這些是非常坦白的包括譚耀宗這些就這樣說譚維珠也這樣說但狡猾一點的就說沒有篩選第三條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的元素這個反而有點意思我覺得三條是得這條有意思因為這一條公民提名不只是挑戰建制派 或者中央都不敢出口說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到現在來說最多是很遠因為你真正釋法理的真的要爭論憲法的戴維廷是專家香港法律界我想中央都不夠膽白紙黑字不夠膽用人大常委做個決議就說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定的規定不夠膽這樣說他只不過是 用一個你們心照不宣不言而喻你們自己領悟中央的意思你自己篩了他最多是這樣說只有保守的人這樣說就算在泛民的陣營裡面都有意思因為為什麼現在都知道泛民裡面其實有些人表面上不介意有這個元素但實質上也不介意這個元素被剔除之外 但其實如果你了解現在現實的政治情況根本是只剩公民提名這個元素是唯一可以真正反映到真正的民意真正體現到提名權裏面有普及而平等的民主符合這個原則我覺得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我覺得這幾個字昨天我聽特別聽李慧玲 質詢,他真的質詢,質到戴耀廷問他,你這樣寫始終可能會有一些比較隱晦的含義,應包括公民提名的元素是否讓公民提名可以成為提名特首候選人的程序之一,甚至是根本應該用這個作為一個爭取普選的標準呢? 戴耀廷似乎這個問題就知不以對他會覺得整天用的理由就是因為商討日第一D-Day-Free未來不想有些事情就畫死框框但是我覺得你為什麼當日提出要佔中呢就是因為怕如果政府中央真的或者特區政府不能夠推出一個真普選我們就來了那我們於是乎現在要逼 中央表態,然後就逼我們應該應有的立場,清清楚楚,我覺得這個真的應該是action research,是應該要推動的,如果不是這三條來講,到最後,如果我們建制派,其實全部都可以接受,因為第一,到中央到四十屆,陳文毅就接受,陳文毅一定接受,因為第一,在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裏面,我都相信一定會有些改變,不會完全搬字過紙,將選委員會 即是一絲不變變了求其有一個改變裡面都符合第一條提升了所有區議員都是現在的魔術就是甚麼呢因為舊有的四個界別所謂的選民基礎現在好像幾十萬也是廿幾萬現在變成可能變五十萬可能或者大一點叫一百萬可能是這樣總之叫做說四十萬左右總之回到了已經提升了 他可以不承認那個是篩選機制反映集體意志而已大家認為他用按民主程序民主程序還有可能會經過投票程序因為怎樣呢那個魔鬼的細節裡面是怎樣投票方法到最後最保險的現在都未定了人數你定了人數之後又可以怎樣玩呢他肯定現在第一就不會不設限 不像外國裏面你選舉裏面其實你提名了100個都可以1000個都可以無所謂不過有些傻都沒人理美國總統選舉裏面不知道有很多人不過大眾不理他等於你選立法會議員一樣的立法會議員最好姓蕭那個跳什麼玩碗仔舞地區直選裏面根本有很多 所以程度的問題我想最尾就是公民提名元素這個觀點戴耀廷始終說不出你究竟如果有這個元素就表示這個公民提名能夠突顯到真的所有人想參選例如大班經常說他就能夠一定可以獲得入閘呢所以我們有些人就不用實質意義可能大家差不多但我們就喜歡用全民提名這個名詞為什麼呢因為全民提名包含的含義裡面這個唯一和你一定要接受 只要有全民無論是10萬也好5萬也好或者20萬也好提名的話我理得你什麼提名委員會之類你就要接受這個是一個符合資格所以這個才是爭取民主運動裡面唯一一個可以號召到群眾的真正的意見你基本上就應該要用這個投票來作出一個具參考性就是香港市民是很希望有全民提名 這個機制令到所有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這樣才會給壓力還有你在未來的運動裏面包括你元旦遊行或者現在說到要到明年月中才有電子公投現在已經壓後到佔中行動已經去到年尾了所以鄭家富你不用擔心7月你可以看世界盃 巴西世界盃就沒有人敢去看過去都你在家裡不是真的在家裡看不會這樣說都不會走了去不在那裡但如果你七日佔中那時候會有個矛盾究竟看球好還是去不會這麼到時可能透過網上看球拿著iPad來看球我想過一個方法很像是南韓搞世界盃應該就是在中環裡面弄著大銀幕裡面一邊看球一邊佔中這個不錯 一隨時應該是semi-quarter final或semi-final都很緊張你弄大銀幕在這個其實剛才我們一早有位劉先生在電話不過沒辦法我們一開始當然要講講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新聞之後跟劉先生說聲不好意思我聽完新聞之後再跟劉先生談談佔中 200萬我都500元穩陣我不是用來花的我用來儲的 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的嘛。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早晨8時36分 阿嬌姐不如就跟劉先生說一聲，不好意思，他也想說遊行和佔中的。早晨，劉先生。早晨，家父。不好意思，阿偉阻你這麼久，因為我剛才我們都要開題。我都是希望借你櫃台，有親族在香港，或者香港有所有關人士希望我們人民只有一個腳，現在沒有了，連口都封了你了，口啊，我的口啊，就有一些一百的，所有的報紙都是scandal，所有的人，你戴上香港電台不會播你出來，第一點，第二點，所有電子媒體和報紙都是scandal，所有的人，是吧，大家不敢罵共產黨，第二不敢罵政府，第三不敢罵有錢人，這是一個立論，我們輿論已經封殺了，所以我希望大班這個台盡量做我們面力。我們一定會，不過劉先生 劉先生，我想問你一句，你都知道剛才我們講的話題，就是元旦民間全民投票的命題，那三個你覺得公民提名元素應該包括在特首提名程序上，還有應不應該提升提名委員會代表性等等，你對於這個投票的意欲或者你的期望的多大呢？ 家父，我跟他說佔中三子，佔中是一個命題，我覺得這個命題都是假命題，我希望真正正是真正全民表決，我們是爭取真正的民主。什麼叫真正民主不需要說了，一百年前孫中山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因為根本是中國人未醒覺什麼叫民主，其實 幾百年的落下來,歐美一直實踐了什麼叫民主,不需要再解釋,如果再解釋你就花費跟他在那裡做這個口口舌之爭了。即是不要中了計,不要有篩選才行。第二,真正是一人一票,人民去投票。 人民投票就一定有的,今次。就是投票的,選舉也沒有一票。投票的意思就是說, 提名權和秘選權，這是最大關鍵的。提名權不是有篩選的，我是市民，我身份是可以有提名權的，被提名權，我也可以有選舉權，可以有被選權，根本全世界都不會有提名委員會負責審核，基本上就做審核，伊朗那些，你的選舉委員會負責審核一些東西，你符合資格就讓你選的。 好啦,劉先生,可以了,在大力呼籲一下,我們走多半步,每人,我希望超過100萬人出來表態,我們真正的民主,是全民不會篩選的一人一票,提名權和秘選權,最關鍵是這裡,我們希望呼籲在100全球人,所有關心香港前途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或者華人,或者香港人,收到了。 總之全世界華人都要回來,如果真的加拿大有幾十個已經說要回來,香港就不是華人都會想加的,因為香港不只有華人,有很多小眾族裔。 好啦,接著有陳先生,早晨啊陳先生,陳先生,阿富哥,阿小班叫人,怎樣啊,小班你有個花名叫水晶庫,知不知道?水晶庫,就水的啦,就是這樣說,不是因為頭髮叫水晶聯嗎?水晶聯不是知道啦? 現在正在起,五年升,你知道嗎?你不要這麼說正經的,今天盧先生不在,今天嬌爺在,你想說什麼?先說正經的,元旦大行,你猜幾天,今天又猜一下 阿Q爺剛才拿我們三個麥克風都不太樂觀。因為主辦單位對這個遊行的宣傳目標不夠清晰，其實很簡單，如果你清晰的，第一，你反對篩選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反對這個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以及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功能，其實應該是負責做審核，就不是由他做提名，這是要點。第二個要點就是今天出來走，其實爭取公民提名一定要成為這個提名過程裡面的不可取決、不可取題、不可缺少的元素。你有什麼要清晰呢？ 因為凡是遊行或投票裏面都有目標性，因為是沒有意義的。為什麼上一次你這個特首選舉裏面去到最後這麼匆忙都有二十多萬人投票，因為人們很清楚自己做什麼。你就算你這個有黑客入侵，人們都走去這個理工投票，就因為想表達告訴你，喂，我們不想這個垃圾選舉，寧願流選，二十多萬人出來。你今天遊行裏面 要號召多人出來就會告訴人家出來做什麼，民陣要清楚表態，我們反第一反對篩選，以及一定有公民提名。如果你很清楚這兩個訊息，肯定會很多人投票。其實民陣是想有這個訊息，不過最慘的就是佔中這個問題，以及其他泛民對於公民提名這個元素，所謂 將他模糊了，將我們一直說的真正的普選，明眼人，你打一句問一句，就算葉國謙那些人，你要心裏面不知道嗎？不過問題就是阿爺不讓，那我就說不出，他也不想，因為他既得利益，他不想有真正的普選。但如果你說，問香港人什麼叫真正普選，香港人的心智這麼成熟， 我們公民社會就是了，怎會不知道什麼叫真正的普選，大哥，所有人都可以有提名權，被提名和選舉權，就已經很簡單，就好像選立法會議員一樣，選地區立法會裏面，提得明白，是人都要參選的。有一天立法會有個提名委員會， 我收到內幕了，很厲害的內幕了。你現在說政治，不做特首，做特首。林鄭不玩。他打電話給你聽。林鄭不做特首，你在台下看到。爺爺那方面的流出來，林鄭說我不玩，我不做。他以你對孟聯的認識， 你問我他想不想做，打句問句當然想，沒錯。所有從政的人，說真陳先生，一個從得政的人，如果你真的問心那句，你問我鄭家富當年從政，你想不想去到權力的最高位置來去將你的抱負表達，如果經常都說不需要了，不好了，當人硬是好像讓下讓下，這些就是中國人的虛偽。等黃袍加薪就死了，為什麼要這樣？ 是人都應該將自己的抱負，是我是，當然我當然想做特首，民主政治其實應該是這樣的，為什麼要搞民主政治呢？小班，其實我跟你研究過一次說過，我說阿爺不喜歡女人做特首，你知道的，你明白阿爺的意向是這樣的，然後可能他收到那個資料，今天林就說，哎呀，我好樂台一點，我不想做了，其實今天爺爺都不想你做，我不如說我不想做，好樂台一點，下台街吧，是不是？ 好啦，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好啦陳先生你有空你打來爆料一陣子曼聯就算了 我們現在找來老友記韓連山在我們電話旁邊想說提名委員會韓連山你好早晨早晨我們覺得這麼高興看到你講的韓連山是我都是在學習你也是代表我們泛民一眾在這個官台支持你這個繼續撐住他就是聽你有棺材 你想說提名委員會是甚麼做得多少就多少如果大家留意基本法第26條是說得很清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永久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你是任何的制度篩走了我們或者剝奪了我們這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實都是違憲的其實選舉特首由第一屆至現在的我們梁振英之後再到2017那個全港的永久性居民是已經被賦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你是覺得對我突然想起譬如第一屆的選舉其實誰有人說出來選都可以的 只不過是那四百人投票而已沒錯誰能選都可以當時有四個人出來選只要我們看回第26條其實已經說明很清楚既然我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換句話說我們就有被提名權誰可以剝奪我的被提名權因為你剝奪我的被提名權即是違反基本法26條剝奪了我的被選舉權 所以大家如果能夠在基本法這一條說得很清楚 你那個什麼提名委員會、什麼選機制、機構提名 其實是完全全部可以崩潰的了 我們只要拿著基本法第26條 就可以告訴特區政府告訴中央政府你們不要剝奪我們任何一個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現在最近我們看到昨天出的元旦民間全民投票那三個命題簡直豈有此理第一個命題就說特首應予提升我們根本就不認為你這個提名委員會合法性 我們還說英語提升有千二人是合法的但不是你理解為唯一的機構意思是如果你贊成的話你由千二人可能去到千五人依然是有一個叫做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這個第一個命題已經是錯誤引導了第二個命題 不應設篩選機制這是人都知道媽媽是女人特首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什麼元素你的元素任你詮釋這就是一個相當大的缺陷這是什麼鬼如果我們贊成了你這個命題即是說你任你到時怎樣將公民提名元素放下去 這就是陳文毅的陳文毅在第一階段被你有公民提名叫公民推薦所以他用了公民推薦就等於我即是說公民提名的元素我將公民推薦進去給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看看你這個人是不是愛國愛港愛的才讓你選這樣就不行了沒錯這個就是恐怖了你有個元素在處到時原來只是一個推薦式的 元素這個推薦式的元素再在你那個所謂提名委員會你說提升了嘛你們又贊成提升了嘛我們到時候即使有2500人我們要四大界別每個界別

我都仲在教協的理事裏面，我在理事群裏面聲勢力竭，我都是要告訴提醒大家，這個公民提名是必不可少的，你怎可以由張文光去說話並非必不可少？我真是激到我，何年先生，我問多你一句，剛剛想起 教協的歷史幾多年選一次兩年一次你下次幾年選接著就是接下來的了我很怕你選不到下次我們應該在教界鼓吹張文光是非必不可少不是啊阿嬌仔你有沒有留意最近支聯會的常委改選<笑>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何年生我一定明白你明白我在說什麼了你講到這個選舉根本完全是不民主簡直是真的說到跟現在這個選舉差不多因為為什麼有很多他是機構提名的你知道嗎他是機構提名的不是一人一票的小弟當年都是常委極之明白所以何年生你擔不擔心你選不到理事呢 理事會是用內閣制的內閣制的意思是全票制的只要你入了理事會的內閣如果沒有第二個內閣去挑戰原有的內閣就是100%選到的即是他是信任與不信任的票而已現在問題就是在我現在還在這個理事會 現在還在這個理事會裏面考慮我將來的去向 我現在都未曾做一個落實的決定 因為在理事會裏面雖然我的聲音都是少數 但我覺得我都需要繼續去發聲其實很奇怪教協你這一類人你都不是最激的你現在在教協裏面都是屬於少數聲音那麼多數聲音就是張文光主導是不是這樣 很明顯,我們大家旁觀者去看教協的一路的立場,一路的聲明,我們都看到那個所謂立場是跟民主黨極大掛勾的,很多時候。相當保守。無論是政改的議題、社會議題、教育議題很多時候都是比較上是維穩的這個很難怪他們的業都是因為他們9萬會員令到當中有很多比較保守的會員是不會離棄他們所以他們在領導會員走向稍微前進的一個方向是做得非常差的我自己一直的說法就是既然教協有九萬會員在我們的工會的名單上我們為什麼不去領導這九萬群眾讓他們從維穩這個角度走向前進的角度呢當然啦大哥這個就是永遠都是站在最前線的一群 人的一個角色有一個道德光環最諷刺的就是教育的成員是老師但老師教育的學生現在在民主運動走到最前線然後那位學生就在商台給老曾經是老師的不斷罵<笑> 這樣你說是否諷刺到極端呢簡直諷刺所以你想想如果年輕人都有這個趨勢我們看到香港的年輕人越來越有膽量有這個見地去走在前線 前線的嘛如果你讓學生其實已經出現過反國教的情況學生帶領我開始以為韓寧生應該是教協帶領沒錯教協對反國教那一壇大家清楚的群眾看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再作任何評論不過在這次政改方面我都真的希望 教師們能夠走出來前線一些不要再屈在一個框框裡面做鵪鶉1月1日其實1月1日的遊行無論7月1日遊行等等也好教師去站出來遊行的數字是極不理想的所以今次雖然教協都有呼籲但他們的力度是不夠的 如果你力度夠的話你想想九萬教師你怎會只有幾百人走出來一成有九千七一期次教協期次也只有百多人你想想你教協會要領導會員要領導教師要教育群眾的話這個工作你怎可以缺少呢現在最糟糕就是你看到教育界如果教協都被和諧 你看到蘋果最近的走勢它好像被和諧這個社會就真的很灰悲觀有我們的原因但我們要繼續積極去面對多謝你和我們今天的分享我們元旦遊行不見不散繼續努力撐住何連山多謝你我們聽完新聞之後 用10分8分鐘看看今天葉國謙在《明報》有一篇文章怎樣講政改新聞之後繼續談以防萬一我都500元穩陣我不是用來花的我是用來儲的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的嘛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早晨9時05分 還有半個小時小弟要離開直播室由王世澤頂一頂相因為要 10點鐘有一個婚禮要去處理無謂令人結婚。今天很快我想講講葉國謙《明報》的觀點，他有一篇文章叫《政改戲劇性音樂會否歷史重演》。所謂戲劇性音樂，他就回覆當年2010年的政改一役，突然間 民主黨密室談判， Q爺你就說喂其實他戲劇性的都很慘的，你應該去記得的，因為為什麼呢，一方面就民主黨最後一個星期，我最記得就是最後一個星期發生什麼事呢，就發生了好像不知星期三四就有余若薇和誰辯論，曾蔭權辯論，曾蔭權搞了一個起鬧運動，接著到最後那個星期六，那個星期六就是由鄭耀棠出來率領號稱成18 南非世界盃2010年，是甚麼？OK，2002年才是第一日，總之開幕賽，那晚就是這個，本來有三點，最後只剩下一點，要求我忘記了什麼三點，但最後只剩下一點，說要將增加議席裏面其中五席變成超級區議員的選舉，沒錯，當時來說 這宗新聞出了其實很重要，因為第二天世界盃開羅，所以在星期六的時候差不多大部份報紙裏面的頭條焦點都去了世界盃，群眾當然是掛著世界盃，沒有人理會到那個宣佈，但其實那個很明顯就是說其實泛民讓了一步，希望政改通過。 葉國謙這個文章之中所謂戲劇性，最戲劇性說真的在建制中人裏面都覺得為什麼爺爺放在我們上台，我們一直都說那個是不合法的，不行的，2002年的人大常委決定，接著這些民建聯、工聯會那些議員說過了去民大良愛思，過了去民中聯辦，其實中聯辦在星期二郭鐵專出來說是一切不變。 我也問過一些左派朋友，包括現在做了亞視的很厲害的代表性人物亞叔李景斌，他告訴我，因為當時負責港澳小組的組長那個就是習近平，當時國家副主席，得到的最後的答覆就是一切不變，人大常委會答應了多少就是多少，這個所謂人大常委答應了多少 就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是其中一個決定，這篇文章今天葉國謙就有提到，就是說那個所謂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的比例不變，所以變成了忙了整個星期大家都認為是沒事的，我們繼續鄭和台率領的人出來支持曾蔭權，而曾蔭權為什麼要搞個起鬧 的運動說真的其實都是做戲，最主要是因為他都知道是過不了的，他只可以過不了，重複2005年，不過他要做一場大戲向群眾和向中央交代，我盡力了，誰知最戲劇性的轉變就是到那個星期的星期六早上，突然之間中央就有個電話來，其後李鵬飛證實了，胡錦濤真是拍板決定接受這個 民主黨，不是民主黨，即是民主黨為首的終極普選聯盟的所謂讓步的妥協，即是那一點就是傾情事了。對這些建制派來說，尤其是真正的，真的很戲劇性，大哥，無端端，大哥，都說不行的嘛，我們撐。你今天葉國謙就將這一番剛才Q仔你所說的歷史上 他又會自圓其說，他說那時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相關規定都沒有對功能組別的議席的產生辦法有具體說明，所以當時就算是胡錦濤拍板都好，都是寬鬆，都沒有違反 我真是屁了,即是說你老共想說什麼都可以,大哥。因為為什麼呢?他作為跟貼老共的土共,都怕重蹈覆轍,所以在文章裡面,在政治層面的第二段,他寫了一句,不排除中央政府最終願意對一些提名程序的概念, 接納教歡鬆的解釋,即是他都留給尾巴,接納了所謂公民提名員數,沒錯,不過就像陳文毅的說法,沒錯,他跟你看法一模一樣,今天我看完這篇文,葉國謙這一來,這篇文不是他寫的,這篇文是他用作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都威風了,在立法會大佬,他帶出這個觀點,即是說當年,他們都可以接受這個教歡鬆,今年,或者今次2017年,在這個政改諮詢, 特首選舉上會不會重蹈戲劇性發展呢?他留有伏筆,不過他今天當然這篇文章也寫爛爛爛,只是爛而已,沒有說不可能。但他這篇文章其實寫給張文剛看的,寫給文章看的,基本上就是說,我們上一次本來跟陳道行,到最後大家不要去到這麼盡,因為這個世界隨時會變,沒錯,我們現在伸出友誼之手,終於大家談好,要妥協。 其實無論是法理、政治層面去到操作都是會有困難的,所以其實現在老共和葉國謙之流的那班人,唯一一個目標就是不要搞到佔中,不要有佔中,社會上就會穩定,所以現在就是交換條件,於是乎你佔中三子就弄了一個無厘頭的投票。 梁愛詩說得這麼死,就是說我們其實都準備跟他妥協,不過你不要去到這麼盡。他有一句也這麼說,不能排除中央政府最終願意對一些提名程序的概念接納,靠寬鬆的解釋,但目前卻看不出存在這種條件。民主黨當年跟違反 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劃清界線,向中央釋出善意,最終促成政制向前走,這個就是你剛才所說,寫給張文光看,今年你現在民主黨和佔中劃清界線,就可以釋出善意,會容許有較寬鬆的解釋,所以其實叫你,麻煩你現在創造這個條件,現在不存在的條件,你創造這個條件就行了。 你創造了條件就會被你入閘,就很有教寬鬆的解釋,所以這些事情有伏筆的原因,正如剛才Kiwi第一次看,他都是重複說法日本,但內裡其實根本不單止寫給張文光,你發覺真的,共產黨就是共產黨,無論土共中共,為什麼呢?你知道 連看《人民日報》、《紅旗》、《白果文章》可能寫成萬字其實只有兩句有意思,全部都是罐頭,引經據典、找老祖宗那些出來壓制,是多餘的,是一兩句而已。操作層面你看最尾,他都說實際操作上有不少問題,他到現在這一刻,正如你剛才說,第一,絕對不敢說這個違反基本法。 他這裡連距離很遠都不敢說,只是說操作有問題,操作有問題到時可以自圓其說,操作這些事情,在提名委員會裏面做些事,篩選而已。其實說真的,一人一票選特首操作都很有問題,因為規模很大,香港沒試過。你說得對,香港沒試過。你說得對,操作有問題,每個選 票站可能過去未曾有這樣的經驗,這些操作,你一次生就兩次熟,所以整篇文完全是有伏筆,就告訴 即是沒有那麼激進的民主派或者已經被河蟹的民主派麻煩你繼續河蟹麻煩你第一跟佔中劃清界線第二公民提名不要走得那麼盡不要說唯一方法不要以鄭家富這樣說唯一方法你公民推薦行不行然後你給公民提名這個提名委員會篩一篩可能大家好一點跟著沒有佔中就行了總言之泛民不會當選 佔中不會實施所以這次談判一定是中間走很多政治王婆出來一個西門慶一個潘金蓮有個王婆走出來很多例如陳文藝屬於政治王婆你可以這樣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公民提名就變成公民聯署聯署成為有參選人的資格可以叫做入了一半閘其實好像跑馬一樣 報名不過報名之後到最後但是你知道閘最多是14匹馬出賽要14匹馬出賽你報名24匹馬出賽那你報名24匹那當然是錄匹要篩出來那就是會這樣那個贏了之後取消資格榜位不對那個就是老共都不想做這一榜費事去到最後你跑贏了之後然後取消資格不要看最後他的伏筆怎麼寫最後那段三年前的政改戲劇性音樂會否歷史重演 取決泛民是否能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去對待政改所謂理性就是不再以佔領中環去脅迫中央政府至於務實就是顧及政治現實作出妥協讓香港的民主發展邁出重要一步否則原地踏步社會陷入內耗香港將會更難管治後面那些是廢話來的 但最終不要用佔中迫協調如果你不是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當然是不能管治這個連曾鈺成都經常說要中央解除心魔他都知道一定要有普選不過又明知現在中央又不讓真正普選希望大家做好做醜就做一場民主假期出來所以大家都覺得這是普選元旦的遊行你看到現在佔中三 有這三條我們認為完全不合格的命題接著張文光、泛民一眾加上湯家驊似乎已經不斷跟佔中唱對台跟公民提名唱推台你就知道其實這個佔中三子應該明白他們現在都開始有個危機這個危機就是這群主流民主派到最後他一定要拋棄了你 他才可以走去變成務實現在取決的條件其實不是放棄公民提名是放棄佔中是放棄佔中明眼張文光說非必不可少其實最好佔中是可以避免的最好就避免了這樣很可惜找不到朱木<笑> 朱木就找不到九點半前黃世澤可能覺得鄭家富應該很留意最近打假球的問題說真的當年我代表民主黨要求一定要反對賭波合法化有原因你知道我在民主黨內部被人咒罵 賭波合法化有什麼問題雖然你們很多D100之後都可能是在鄭家庫吃股不化我一個熱愛足球的人就知道當你如果賭波合法化之後有原本一向都有地下賭盤那時候已經有何況你現在將它合法化了你真的將會賭波的人口將會無限擴張於是乎做假波的人更加有多本錢去做假波 這就是問題因為那個盤是大到天文數字沒有辦法可以抗拒你知道我聽過一個說法只是一場歐聯決賽只是在國內的地下賭波二百億啊大哥一場波而已你又知道不知道只是國內而已不是全球很奇妙今次中國這一年這一輛出現這麼戲劇性的政治變化就是源於這個 王立軍原來有一個說法整個醜聞爆出來就是因為王立軍就是全國最大的賭波中心幕後主腦就源於 在香港有一場假球被胡錦濤捉到證據 盧德權是國際足聯的教練,以前盧德權,如果沒有記錯,老實說,早晨,如果沒有記錯,你應該是守龍門,是不是?是啊,沒錯,我也記得,我們小時候看球,都聽過大名,你是遠的,是不是?好像是,我在遠,比較久一點,是啦,沒錯,現在我們請你來,當然想說說 香港的甲組今次這場我昨天看到的畫面那個後衛如果他做前鋒就威風了頂得好過漂亮頂得掛網但香港球香港不能倒香港球的嗎大陸我知道大陸有得倒地下就什麼都有得倒是不是這樣說老Sir你想說香港甲組假球你怎麼看呢這次這件事鄭家富你真是好東西 什麼都有得到真是什麼都有得到你怎麼看這次香港甲組來香港甲組其實已經很可憐了看人已經不是多但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屯門這次怎麼搞成這樣我都不知道怎麼搞成這樣總而言之沒理由如果做前鋒真的頂得很漂亮是啊他做前鋒真的頂得很漂亮但不是呢 這真是很奇怪因為我們外國外人根本很難知道他想什麼有時候他頂完球之後又拍地當然要做場戲難道頂完一個烏龍球在跑跑慶祝我受得水了就是你作為前愚園星島精工教練 你現在是國際足聯的教練你對足運對香港足運搞成這樣你有什麼進一言有什麼意見我覺得鄭家富你也明白很多時候現在在修敦球場打小圓球以前那些老將出場什麼都有很多人捧場那個傳媒宣傳是做得很好的所以那個球員在球迷的心目中都有一定的地位相反現在在正式的甲組比賽人數都不是那麼多支持的人都不是那麼多主要責任照我個人看捉了一個難比較大因為那個領導機構不是內行人如果鄭家富你去做可能更好一點因為你一直都跟著香港足球上我也想的 我做過捕球證我是足總球證三等吹完丙組一場球之後就不敢再吹了我媽不斷地眼眉條然後看到中間的球證被人打爆了眼睛那對公民當年丙組的公民盧德權你都知道前青龍後白虎 香港搞到這樣我經常都說其實這個是雞和雞蛋你又沒有人看於是商業贊助就只有吉那你需要贊助只有吉又是沒有人看球員是很可憐的一萬幾千元收入怎麼養家呢這個真的是雞和雞蛋所以足總你說得對我同意你所說其實足總可能是要開始第一步 政府民政事務局應該要推行當年70年代日本本是魚腩隊你看現在人家日本今屆世界盃被人預測日本入到四強大哥你就知道了我們81年在馬尼拉上國際足協的堂日本很留心聽有官員在那裡直接幫忙晚上做總結 真是很認真我們香港什麼都沒有人問過是嗎你就會看到其實日本和南韓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七八十年代人家政府一開始的時候是注資進去搞足運然後令到多些人看然後商業就來了就是這樣然後一些比較有合適和有比例的外援你不要太多太多你是窒礙了青訓 是要這樣才能搞得起的，你沒有理由日本人的體力和中國人有什麼分別，人家為什麼可以打到，你看看鄉村珍師在孟聯，大哥一樣可以踢足90分鐘的英超，為什麼香港的球員這麼差呢？ 中國的足運恒大的贊助真的是天文數字，他是以毒攻毒，因為他知道你針對打假球有錢作怪，他就調轉了，給錢鼓勵你打贏球就有獎金，所以其實香港的足運一定，其實全世界都是，比利時人口又少過香港， 丹麥也是，比利時也是，你即是人家連差不多屆屆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很簡單，如果你真的踢球是找到吃的，又可以跟好像做歌星做明星一樣，即是名正利就，你有這個支援自然搞得起，原來烏拉圭最近我們知道烏拉圭人口都是少過香港， 那你就知道為何人口少不是一個問題，13個人的問題，非洲大敗球員，其實非洲這麼多球員都大敗了很多球員，所以你要推足運是要有一個模式和一個合理的方法放進去，清訓外援和商業贊助缺一不可，加上政府的投放，這些都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你知道有一場甲組球入場的人數只有27人， 一隊球的職球員加起來都多於20人，兩隊加起來都20人，加上球證已經20人，就是27人買票進來看，你說踢球有沒有人呢？當然沒有人了，今早郭半小時我就衝衝，功成身退，希望黃世澤繼續可以大家跟大家講講究竟公民提名，或者戴耀廷在 港台有最新的說法，跟阿Q爺你繼續去講講，因為戴耀廷在港台說今次元旦這個投票是不會將討論的範圍縮得太窄，這個就是中了毒，你問我什麼窄，就這樣講公民提名唯一推選特首候選人方法什麼窄，這個就清楚嘛，大哥你不窄 就變成不清楚，不清楚就變成和熙麗，變成和熙麗就有人可以有機可乘，而那篇文章就沒有參考性，投出來沒有意思，你沒有參考性，每個都是女人，是女人才生兒子，那有什麼意思呢？那有什麼參考呢？沒有參考價值，就是令到人家可以有機可乘， 就最好你們不要佔中啦，你看公民提名都你都不是受到很多人支持，就噃就是這樣啦，好啦，喂，那我下星期再見，好啦，再見，以防萬一，我都500元穩陣的，我不是用來花的，我用來儲的，因為你不應該是為一個行政長官做長官形象的嘛。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鄭家富就收了工了去證婚現在王世宅加入這個討論今早大家剛才都說了一大群公民提名的問題以及一個叫做河蟹民主派的問題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民主派的講價真的不懂得講價還是扮不懂得說價我覺得有兩個可能原因要麼他們真心不知道什麼真心交網民叫他們真心地覺得不需要說價總之你退讓給共產黨共產黨都會給你但我覺得有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我懷疑民主派會覺得是因為這幾年香港所謂的泛民 過去十年都有一個問題他們很軟棧權威可能是老了年紀大了你看看周文剛很久沒見但最近見他跟黃之鋒辯論他那邊變成一個叔父整個好像以前的司徒華一模一樣比司徒華壞要不司徒華就是他跟這個共產黨交 亦師亦友即是這樣說這個司徒華都是出身這個左派的因為太清楚共產黨的手法所以變成還懂得跟共產黨玩但你去到張文光雖然入室弟子那個差很遠張文光其實以往我聽民主黨一些年輕人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他們有一個叫做楊李張集團 張李楊集團這個就是在六四之後民主黨掌權了一段時間的人所謂張就張文光楊就楊森李就李永達這三個人的特色第一就不做事楊森大家 不做事就是所有港島選民的共識但基本上幾個背後的支撐力量都是司徒華其實都是司徒華他負責的目的是在民主黨裡面浪起李柱銘浪起李柱銘反而好一點李柱銘有時他還會願意去學習提北年輕人<笑> 不是我意思是他負責去浪起李柱銘因為主席還是李柱銘但問題是你實際要推動整個黨就要靠這些機器這三個就是掌握了民主黨裡面主要的機器特別是負責選舉不然就操控整個民主黨不簡單問題就是這三個人操縱民主黨之後就令到民主黨的人有一個心態上很不好的 年輕的那些當然有些年輕有為我都認識幾個譬如南區那幾個年輕人有年輕有為的肯做事的我相信過去加入民主黨的時候年輕人很多都為了理想去加入例如鄭家富當時都是年輕人但是去到現在老一派那些泛民甚至公民黨都出現類似問題那種老化為了 自己能夠最重要是選到做議員這是民主派裏面的心態的問題大家想想為什麼整個民主派裏面這麼怕共民提名每次都要說最重要是民主派入到執這件事很壞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又跟現在譬如政改裏面其中一個機制是有關係為什麼你又出去不像呢就因為去到最後 其實在五部曲裏面原先有三部曲中一個最重要的又要立法會三分之二的通過所以變成你手握了選票投票在立法會裏面他就有這個議價的能力他就變成你看看過去零年政改也好 2010年的政改也好 為什麼這班變成對香港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就是雞肋你不支持他 完全是反映所謂民主聲音完全都沒有但你支持他就會隨時被他出賣因為負責投票是他他不需要向你負責還有一件事這班人現在現實政治裏面如果你做不到議員你又沒有這個投票權所以就要去做政客過是要為了保留自己的權位如果你根本不存在中共不會統治你的如果你不是立法會議員坐你的所謂但如果你是立法會議員就算無論怎樣爭拗也好去到最後 中聯辦都要請你吃飯因為他就要拿你的票 但問題就是很多泛民這些拿了權位的人 只是想顧著自己的權位沒有看到那種價值如果你想為民主運動做大餅搞工會、超級市場、福利才有今天有9萬的會員因為他有這個實力所以他可以跟廣東討價還價現實上教育到現在來說還有這麼大影響力就是因為他有一個物質的基礎你看回香港過去由六四開始所謂民主運動也好外國民主運動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開會或者資源都要靠協六四期間已經是就算當時沒有成文的規定如果經歷過六四就知道了當時其實沒有的未有資源會之前慢慢那些人自動就走上街特別是尼敦道那個地方大在紅岸大廈那裡 關心中國民主人就走在一起怎樣搞是這樣才催生支聯會最初不是不用發聲號令但因為他有物質基礎因為他有自己的物業安全又有錢又有人你搞運動就是這樣全世界都是為什麼要有黨產為什麼要有黨的企業 香港發展政黨的先天不足的地方香港發展政黨是很奇怪的人的心態像搞社會運動但香港人搞社會運動為什麼經常有左右交爭議經常被指的叫右派、右交的一般人都是叫做因為通常我都會比較主張搞民主運動、搞政黨你不是完全好像現在搞左翼社會運動那種 所以社會運動就只是講理想他不需要講手段其實說真的早期學聯不是這樣的大家都忘記了以前最早搞學聯因為學聯之父好像據聞都已經是過身徐永祥因為這幾年很多人都找他不到以及幾年前他又患了食道癌很瘦見到那時候已經瘦到只剩下七八十磅可能已經不在但當年搞學聯他的概念 一定要歸功於他就是當時搞學聯旅遊部為什麼搞學聯旅遊部呢因為有錢就是參考外國很多學生的組織譬如澳洲學生的組織學聯部旅遊部就用來賺錢養學生會不過後來那些東西就被國稅派挤遲了直接是私有化了現在變成學聯旅遊部變成一間普通的私營化了但當年的構思做的時候就兩條腿走路搞旅遊 就要利用學生和教師這個教育團體裏面的資源去推廣旅遊賺錢來養學聯搞學運是這樣搞的正確但問題是現在香港政黨固然沒有黨產沒有黨產然後你譬如你說你的社會運動你搞得包裝商業化一點所以未必要靠很多時候譬如元旦遊行七人去籌款 其實這種籌款是很被動的是不是被動的現在就被人攻擊就是你籌款就當作賺錢我覺得過份了就不是其實不是籌款我就不反對的你籌款是應該的因為搞運動沒有銀紙就沒有彈藥沒有資源就沒得搞但問題是你的彈藥的策略在哪裡現在例如你要 吸引人支持你首先你的文宣有一個商業化包裝文宣商業化包裝之餘你也要可能你自己搞黨產譬如你怎樣賣一些東西賣一些紀念品但是在過往在民主派的經驗這兩件事都很失敗因為人們當搞左翼社會運動這樣搞因為他們不是就是如果是交的話就是交在哪裡就覺得因為特別是所謂左翼相信社會主義就會覺得 這些是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是違反原則的好像格格不入的所以變成你看到大部分所謂左翼人士通常一個最大的弊病無論個人或組織就很難在社會上生存就是他沒有了謀生的技能你要接受的現實就是始終就算你是 支持左翼的思想但我們生存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根據商業的規律去運作如果你不掌握這個現實裡面你自己連自己生存的能力都有問題其實說真的作為朋友我也很擔心現在很多八十後的左翼青年我擔心的其實他們再過十年八年其實我都 都會四十歲過40歲生存會有問題因為你純粹你說你自己有些如果譬如他在學界有個專業好一點如果你還在大學教育會好一點好一點但你也知道現在越來越難你那份教職都很難因為大學生的競爭接著還有就是現在你那些UGC 加上現在你整個大專的戰是肥上瘦下你常常上岸的那些做校長、做管理家成你申請一全部都是合約兩年簽一次你隨時被人動還有現在怎樣去維持一個教職制度很愚蠢現在很多學者很離地的研究什麼叫離地呢經常研究外國離地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從這個又要罵回梁錦松那些當年搞大學教育裡面無端端將這個衡工量值的價值一直搬到大學所以大學就要計算了如果你要維持教職你一定要有學術研究那你的文章一定要在國際公認的學報裡面而且在國際學報裡面香港的議題裡面就不是那麼不重要的嘛所以每個人都 所以很奇怪香港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什麼問題都好是沒有香港學者研究的你不會有著作去講回香港的社會問題香港的經濟問題每個都離地一定要講世界那些東西或者中國那些中國熱門變成中國一個熱門話題每個都研究中國社會福利又研究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經濟又講中國經濟又不講香港是啊所以我認識很多人很奇怪的因為這幾年中國有多競爭研究中國因為大學學生 去到現在我們電話接了一線找了耀才證券市場總監郭思智為什麼找郭Sir呢就想說最近這段時間大陸的不知道是否因為連關錢方的問題 又再出現上海的銀行同業拆息暴升每天都是夾上去如果大家有留意上海銀行同業拆息在聖誕期間升得很厲害一個星期的拆息一路升到接近九厘的水位兩個星期就升到接近八厘 現在去到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和一年期的拆息都是維持在最高峰接近五厘的水位主要是中央捏緊銀根不肯放水給主要的四大銀行搞到那些小銀行如果沒有錢要應付那些季節性的需要就迫著要問同業 借錢都不夠了我們現在找來郭Sir怎樣看這個現象呢你怎樣看這個銀行的現象呢郭Sir其實應該從幾方面去看第一就是說中央政府直到現在這一分鐘都未肯下調銀行準備金因為過多的流動性就怕著引發一些 地方的一些投機炒賣活動包括樓價所以變成仍然還是在抓銀根面對市場的季節性的需要或者某段時期資金的緊張他們會通過一個逆回購的方式向市場上面注入一些短期的資金通常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在平時就見效的不過在年關前其實可能技術上就未必見效了因為呢 有些企業的老闆就需要在年底前要結束或者是有些要出糧商業的訂單各樣東西也都要應收應付變成資金的需求是很大的我自己覺得在內地面對這個難關前的情況其實市場資金是緊張但另一方面會不會是一些 大型的銀行有心將資金拿得比較緊一點明知你是不夠的你要在特色那裏跟我借的我就給你高一點利息給你因為現在中央唯一管到因為他始終擔心其實說真的理論上在民間的錢根本就不會死多 中國的M2已經去到109萬億，很多民間的因為流動性好死多，中央如果繼續放的話，錢就不落實體經濟，繼續去炒地產、炒其他資產。 結果就是美大不掉，又怕出現地方債券危機、債務危機，很多這樣的問題，變成始終大的銀行是會著數，小的銀行自己又沒有這個資金來源，會受到這個擠壓。但是郭Sir，你會怎樣看這個錢方問題？第一會不會 令到2014年中國的利率會不會長期維持高的水平， 影響到中國和香港的經濟？ 其實來說要分開講，去到年關前這個情況就仍然持續， 但過了31日之後 情況就會稍微舒緩，直至到農曆年底前又會再重現。 剛才你提到民間財富的確是天文數字， 但你說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經濟，我想未必會拉得太遠。 因為整個中國的經濟一年的GDP是幾十萬億， 其實以往就靠出口， 但現在分鐘出口拉動的經濟貢獻很輕微，所以很大程度上政策是會放在內需和固定投資方面，所以我自己覺得14年之後 應該有些政策開始慢慢出台，令到大的方向就希望各退民進，希望一些項目能夠吸收多些地方的一些游資，從而納入一個正常的經濟體系裏面。但做不做得到就另外講，因為如果有些小的銀行需要資金去經營的話，我現在給你理財產品，譬如我給你7厘、8厘， 我投資的項目我不是一定在賺的，為什麼不要，所以造就了有些資金就走到一個體系，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在內地可以投資的途徑是很少的。 你看過A股現在都還是反反覆覆在2100點左右的水平， 2009年8月4日都3478點， 經濟每年說的是8%、7.5%增長， 股市就每年跌12%。 你想想，地方經濟不斷穩步增長， 你買去的股票就這年都虧蝕的， 你怎麼可以容納到資金去金融市場？ 所以現在改革不是其中一個想著，是明年開始 重新給IPO啟動， 希望用市場的力量吸回錢，提供多些投資工具， 讓人相信。 但先決條件都是要建立人們對大陸股市有信心。 如果不是，好像說買親都跌的，沒得買的，已經是香港買算了。 你說這句話是很精彩的。 為什麼呢？ 700多間上市公司14個月來停了IPO上市， 重啟這個IPO， 我自己個人看，後輪能夠獲准通過IPO來上市的企業 一定是靚到爆燈的了。所以我想他都要逼他一定好的東西才讓他上，有些提振效應的，到時候可能有些政策又出來。所以A股現在這一分鐘暫時來說就反覆不前，但我覺得不應該太淡的了。 因為中央政府如果你要將民間的資金慢慢納入一個正常的經濟體系的話，它一定有政策去雙方面扶持的。 所以最終今年A股的上升可能會是比較明顯的， 因為積弱了46個月了已經。 好，多謝郭Sir， 多謝郭Sir。 為什麼我會選擇Samber呢？ 我的觀點有一點不同，因為 香港傳媒就很少討論的，因為今年的事其實應該是歷史，今年年頭都試過大陸出現這個情況，有得很高的。當時來說就造就了一個商機給香港的金融界，因為當時甚至連那些所謂RQ費突然間有人興旺，原來目的都是負責在納稅，香港有了錢就走回大陸，因為你想現在你拆息跟著拆息去到九厘，在裡面如果你拿錢出去放數，隨時有人借，都有人借，金融界很高。 去年的金融界很多人從事最賺錢的生意就是做第二洞借錢給別人在香港借錢可能在香港兩三年借錢借入大陸這些香港的息低銀行的息所以後來都引起到香港金管局的關注所以結果就是要收緊要查得很清楚究竟錢是不是變相借回大陸所以我懷疑如果你從一個很實務的角度來說 因為香港經濟始終是受到影響如果大陸錢方人們就會想辦法下來香港賺錢這個為什麼要解釋到為什麼有很多你不要理會那些股票吹到很大都說自己很行但是成交全部是天文數字的你看到譬如最近有一隻新股上好像1359中國順達第一天的成交超過100億 大致成交都500多億本來年初香港IPO已經衰了但到年底突然之間回到很多現在變成排名全世界第二我覺得會利用香港的股市繼續吸水之後就調回大陸做高利貸的生意另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花錢這個當然 那個中國的主流銀行系統因為受到衝擊操控所以可以捏到很緊但是在銀行系統以外的就不知道什麼事其實反而才真正左右現實的經濟你看中移動中移動是一個流動電話公司但它居然是擁有銀行的原因是什麼現在很多都變成做銀行的業務例如阿里巴巴例如國美電器 因為你只要你的商業有很多現金流你就有這個生意給你做就像大陸剩下一兩分鐘可以講一下在中移動你買一張預付卡一般香港預付卡就只能夠用來入電話錢在大陸不是的預付卡可以有很多功能的 可以用來支付寶也可以可以買東西也可以什麼都可以 所以大陸為什麼最近打壓那個Bitcoin 他就怕 在這個正式金融系統裏面建立了另一個有信用的人家信他的可以用來交換支付你其實對他本身以人民幣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是一個挑戰衝擊力所以他一定要打壓這個Bitcoin但不等於Bitcoin一定不行在外面OK的你明白嗎如果他不像今天看報紙連李嘉誠開始投資類似的業務的生意因為 現在這個世界裏面由於流動性太多開始所謂貨幣都有一個信用問題只要你見到一些有信用的貨幣其實都是其貨居的都是有投資價值的所以大家這個不接目結束之前我都提醒大家現在不要純粹留意政治因為這些經濟掛現象隨時會嚴重影響民生所以都是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